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和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点子接过照片，只一眼便差点失声惊呼。虽然年轻了几分，但分明就是秋吉雄一。 有吗？ 点子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压抑住狂乱的心跳，脑海里百感交集。该说实话吗？但老警察随身携带这张照片的事实让他担心。秋吉是什么案件的嫌疑人吗？是杀害金枝吗？不会吧。 没有，我没见过他。 点子一边回答，一边把照片还给替员。他知道自己的指尖在发抖，脸颊也涨红了。替员盯着点子，眼神已转变成了警察似的。点子不由自主地转移了目光。 哦，是吗？那真是遗憾。 替员的语气很温和，一边说一边收起了照片。 那么我该告辞了。 在起身之后，他又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 啊，我可以看看你男朋友的东西吗？也许可以作为参考。 啊，他的东西？ 是的。啊，不方便吗？ 不，没关系。 点子领替员来到了西式房间，替员立刻走进电脑。 哦，秋吉先生会用电脑啊？ 是的，他用来写小说。 哦，写小说。嗯。 替员仔细地看着电脑及其周边。 哎，请问有没有秋吉先生的照片啊？ 没有。 啊，小的也没有关系，只要拍到面部就可以。 真的连一张都没有，我没有拍。 点子没有说谎，有好几次他想两个人一起合照，但都被秋吉拒绝了。所以当秋吉失踪之后，点子只能靠回忆还原他的身形样貌。替员点点头，但眼神显然有所怀疑。一想到替员的心里可能会有的想法，点子便感到极度不安。 啊，那么有没有任何秋吉先生写下的东西呢？笔记或者是日记之类的？ 我想应该没有那类东西，就算有也没留下来。 哦。 替员再度环视室内，望着点子灿然一笑。 好，打扰了。 不好意思，没帮上忙。 替员在玄关穿鞋的时候，点子内心举棋不定。 这人知道秋吉的线索，真想问问，如果告诉他照片里的人就是秋吉，一定会对秋吉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 即使明知再也见不到秋吉，他依旧是点子在这个世界上最看重的人。穿好鞋子，替员面向点子。 哎，对不起了，在你这么累的时候还来打扰。 啊，哪里？ 点子说着，感觉喉咙似乎哽咽了。替员环顾室内，似乎在进行最后一次扫视。突然他的眼睛停住了。 那是…… 他指的是冰箱旁那个小小的柜子，上面杂乱地摆着电话和便条纸等东西。 那不是相册吗？ 啊， 点子伸手去拿替员盯上的东西，那是照相馆送的简易相册。 没什么，是我去年到大阪的时候拍的。 大阪？可以让我看看吗？ 可以，不过里面没有拍人。 他把相册递给了替员，那是秋吉带他去大阪时点子拍的照片。都是一些可疑的大楼和普通的民宅，不是什么赏心悦目的风景，是他基于小小的恶作剧心态拍下来的。他没让秋吉看过这些照片。 然而替元的样子却变得很奇怪，他圆瞪双眼，嘴巴半开，人完全僵住了。 请问有什么不对吗？ 替元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盯着照片看了良久，才把摊开的相册朝向了典子。 你曾经经过这家当铺门前吧？为什么要拍这家当铺呢？ 这个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用意。 这栋大楼也很令人好奇，你喜欢的什么地方让你想拍下来？ 这有什么不对吗？ 典子的声音有些颤抖。替元把手伸进了胸前的口袋，拿出刚才那张照片，秋吉的大头照。 我告诉你一件好事，你拍的这家当铺招牌上写着同源当铺，对不对？这个人就姓同源，叫同源亮司。 在美嘉的房间里，美嘉闭上眼睛试着入睡，但是她的手脚却像冰一样的冷，即使在被窝里待再久还是暖和不起来。美嘉把头埋在枕头里，像猫一样蜷起身子，牙齿不停地打颤，全身颤抖不已。当她睡着的时候，便会梦见自己被那个没有面孔的男人压住，因为过度恐惧而醒来，全身盗汗，心脏狂跳，简直要把胸口压碎。这样的情况不断地反复。同样的情况持续多久了？心里会有获得平静的那一刻吗？他不愿相信今天发生的事情是真的，他想把今天当作一如往常的一天，就和昨天前天一样。但那并不是梦，下腹部残留的疼痛便是证明。 一切有我，美嘉什么都不必想。 雪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那时雪穗是从哪里现身的？美嘉已经不记得了。又是怎么把事情告诉雪穗的？美嘉也是一片模糊。当时自己应该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但雪穗似乎一眼便明白发生了什么。当美嘉回过神来的时候，雪穗已经帮她穿上了衣服，让她坐进了宝马车里。雪穗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她说得很快，加上美嘉的思考能力已经变得迟缓，无法听明白雪穗说话的内容，只是隐约记得雪穗在重复地说着绝对要极度保密。然后他被雪穗带到了医院，他们是从类似后门的地方，而不是从正门进入的。为什么不走正门？当时美嘉并没有产生这样的疑问，因为当时他的灵魂并不在身体里。是否进行了检查，接受了什么治疗，美嘉并不清楚。他只是躺着，紧紧地闭着眼睛。一个小时之后，他们离开了医院。在雪穗的车里，雪穗温柔地对美嘉说， 这样身体方面就不需要担心了。 美嘉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答的，恐怕一个字都没有说。雪穗完全没有提起报警，不仅如此，甚至没有向美嘉询问详情的意思，仿佛这些对她来说是一个细枝末节的小事。美嘉对此求之不得，她实在无法说话，而且害怕被陌生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回到家，父亲的车已经停在了车库里，美嘉的心简直快要崩溃了。 这件事该怎么跟爸爸说？ 而雪穗却一脸平静，宛如这种程度的谎话不算什么。 我会跟爸爸说你有点感冒， 我带你去看了医生，晚餐也请妙姐送到你的房间。 这时美嘉明白了，这一切将成为他们两人之间的秘密，成为自己和全世界最讨厌的那个女人之间的秘密。雪穗在康晴面前展现了绝佳的演技，她向丈夫解释了一切，康晴有些担心，但是妻子的那句别担心，已经从医院拿药回来了，似乎让康晴放心了。对于美嘉与平常截然不同的模样，也没有起疑心，反而对美嘉让平日厌恶的雪穗带到医院去，感到十分的满意。此后，美嘉便一直待在房间里。妙子大概是受到雪穗的吩咐，送来晚餐。他将饭菜摆在桌子上的时候，美嘉在床上装睡，美嘉一点食欲都没有。妙子离开之后，他试着小口小口地把汤和焗意大利面吞下去，但是恶心反胃的随时会吐出来，他不再吃了，就这样一直在床上缩成一团。随着夜越来越深，恐惧也渐渐扩大，房里的灯全关了，一个人待在黑暗里固然害怕，但暴露在光线中更加令美嘉不安，这会让她觉得似乎有人在看着自己。此刻的美嘉非常希望能像海里的小鱼一样悄无声息地躲进岩石的缝隙里。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